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十一假期，很多人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能够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尤其是自己身边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像爸爸妈妈啊，他们的身体到底如何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博士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尿频尿急的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受到一些尿频尿急或者是夜尿多的一些困扰？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是人体衰老之后的正常生理反应，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还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会和张祥华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老年人常见的话题哈，这个尿频。说到这个尿频呢，说实话哈，这个频就很难界定它到底多少次算频呢？那比如说白天和晚上，我们一般情况下有没有一个粗大致的一个标准？这个如果超过这个次数了，就算尿频了。跟我平时比如说喝多少水啊，这个日常的休息啊，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多少次比较合适呢？ 咱这样，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个通则，就是说把一般的正常人，也就是说非老年人的界定为每天不超过八次， 每天 对小于等于八， 那是二十四小时的概念。 二十四小时 哦， 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二十四小时里边呢，睡眠八个小时，睡眠期间应该是零。 应该是零， 对。那么白天十六个小时，两小时一次，八次， 八次。 所以这是对于就是六十岁以下的人群 啊， 六十岁以上的人群呢，夜里边适当的增加一次， 增加一次。 对， 白天没有什么太大的， 白天没什么变化。所以说，很多老年人说我夜里边起一次算正常，算异常。 嗯， 我说看您年龄， 嗯， 您要说六十岁以下， 那就算有问题， 不正常。如果是六十岁或六十五岁以上的话，那么还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 嗯， 但大家超过一次了。就属于明显的夜尿增多了，我们叫夜尿增多， 夜尿增多哈。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哈，也会有，你像我们这个没学过医的哈，没有什么医学知识的，就会想问问您，您比如说这尿的多哈，频次多一些，这跟什么有关？你比如说，那会不会是个人之间有差异？比如说膀胱的大小啊，有些人大的处的时间就能长一些，有些人比如说我这是不是小点啊？我时不时就得去一次，这跟膀胱大小啊这些我们人体器官有多大关系呢？ 实际尿频最多见的呢，跟两个因素有关。 嗯， 一个就是说你的排尿的量。 嗯， 就是比如我，比如说两个同学之间， 嗯， 他一天排八次， 嗯， 那个同学也排八次，但是排尿量不一样， 嗯， 这就属于尿量的变化。 嗯， 咱们正常人一般是一天的尿量差不多1500到2000左右。 嗯， 那么一次差不多就200多毫升。 嗯， 200到300毫升之间， 嗯。 但是呢，如果说还有一种疾病叫尿崩症， 嗯， 它的特点呢，排尿量特别大。一次能有700-800 哦，那么多。 哎，对，所以他这种状态就是说尿量每次排尿量特别多， 嗯， 同时呢次数也多。 那是他不会是喝水喝多了吗？ 尿崩症是一种疾病， 是一种疾病， 咱们那个垂体分泌一种激素 哦， 导致他尿量分泌增加。 嗯， 这跟他喝多喝水、喝多少水没关系，是吧？ 也有一定关系，但是基础量就是，即使两个人都不喝水，他的基础量也比正常人要多。 要多， 一旦喝水，增加的更明显。 哦， 这是跟量有关系。第二个呢，确实和膀胱的容量有关系。 嗯， 就是正常的膀胱容量，一般就是说咱们怎么得250到300左右吧。 嗯， 这是一个最低限。 嗯， 但是也有一些疾病的状态下，它会膀胱会小。 嗯， 比如说膀胱受压的时候。 嗯，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女性同志怀孕的时候， 嗯， 盆腔里边子宫逐渐增大， 嗯， 压迫膀胱， 嗯， 这时候膀胱容量顶多也有100， 嗯， 所以它也会产生尿频，那么这种我们叫生理性尿频， 嗯，其实算是正常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恢复正常了， 对， 是吧？ 他就说因为孩子分娩之后呢，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嗯，恢复正常了， 对对对， 哎呀，所以您这样一解释呢，就看来如果是超过这个数啊，就是这个频次多的话，可能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个人差异，比如膀胱大小的区别，尤其是对于男同志来说，以后又没有这个妊娠的这个问题啊， 对 啊，那就是看来是有病了。 确实是， 确实 肯定是一种病理性尿频， 病理性尿频， 对，就是肯定有某种疾病， 嗯， 也许你不了解。 对对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个上厕所多呢，还成了个病哈，啊，这本来算是新陈代谢快嘛，我这个算是经常性的新陈代谢，这个按说新陈代谢多应该算身体好啊，这怎么成病了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哈。 他是这样，就是新陈代谢多呢，实际就说一定是你喝水的量， 嗯， 比如说我今天喝水了，喝了1000毫升， 嗯， 那么我可能排泄次数8次， 嗯， 正常。明天我突然有一天我喝水量特别大， 嗯， 2000、3000， 嗯， 那我可能9次、10次也有这可能， 嗯。 但是一般状态下，在你就说维持一个正常饮水量的状态下， 嗯， 如果你的排尿次数明显增多， 嗯， 那么我们一般就叫尿频， 尿频， 就是排尿次数多，但是排尿量没有变化， 嗯， 也就是说我一天的排尿量1500， 嗯， 我可以分8次， 嗯， 也可以分10次，也可以分12次， 嗯， 如果在8次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你就属于正常状态， 嗯， 超过8次， 那就有问题， 那就有问题了， 嗯。说到这个尿频，还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相信您也听过。刚才提到了膀胱大小，还有人分原因，尤其是有些人这个听一些中医上的说法，会不会是肾虚啊？肾虚会不会尿频？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吗？ 实际上肾虚呢，一般不会尿频。 哦， 肾虚是这样，肾虚实际上就是说从，因为它是一个中医的概念， 嗯， 肾的功能有问题， 嗯， 功能有问题都是一般会尿量减少， 少， 对， 哦， 反而不会频， 不会频， 对对对。 那说了这么多可能性了，您正好来，正好也跟我们科普一下哈。那真的，如果出现了尿频， 嗯， 一般情况下是我们的人体当中哪个部位、哪些器官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呢？ 一般首先我们先分男女， 嗯，男人和女人不 一 样。一 般对，如果是男同志的话， 嗯， 比如说一个60多岁老先生来了， 嗯， 90%应该是前列腺引起来的， 嗯， 前列腺增生， 嗯， 或者说前列腺癌，甚至说也会尿频， 嗯， 这是90%的人群， 嗯， 还有一少部分呢，比如说有膀胱结石的病人， 嗯， 膀胱肿瘤的病人，或者说尿道狭窄的病人， 嗯， 都会引起尿频，这是男同志，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咱们再先说女同志吧。女同志呢跟男同志不一样，她没有前列腺， 嗯， 她的尿频最常见的两个部位的疾病引起来，第一个就膀胱本身， 嗯， 膀胱的就炎症，因为女同志容易得一些泌尿系感染，尤其绝经期以后的， 嗯， 这膀胱的泌尿系感染造成的尿频。第二个就是尿道疾病， 嗯， 比如尿道肉腐，因为女同志有一比较特殊疾病，尿道肉腐， 嗯， 那么这两个疾病导致了尿频，这是女同志比较常见的， 嗯， 但是共性的东西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很多糖尿病或者说那种动脉硬化的病人， 嗯， 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也会尿频， 也会尿频啊， 对， 这 种 代谢问题了， 对，就是代谢综合征的一个泌尿科的表现， 嗯， 就是比如咱们叫代谢综合征，至少就是说有肥胖、 嗯、 高血压、糖尿病、 嗯、 这只要5个里边有3个的，那么就属于代谢综合征。这种代谢综合征的病人呢，他的表现可以有尿频， 可以有。 为什么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功能啊，老化了。 膀胱是储存我们人体尿液的一个主要器官， 对 啊，它这个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会不会可以我们理解为，比如说把不住门是，然后的这种力量不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主要是那种伸缩能力减弱， 嗯， 因为正常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皮囊啊， 嗯， 它比如说它的弹性。正常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从100一直伸到500、600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到老了以后，他伸不了那么多了， 嗯、 顶多伸到200、300，他就受不了了。 嗯，所以他的这种伸缩能力下降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我们有那么多尿量的时候，就分多次。 给它排泄掉， 对 是吧？ 对， 对。 哦，说到这个尿频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尿频的话题。如果生活当中您也受到这个尿频的这个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那您看哈，这个病，说实话只是一个症状， 对 对吧？我们只是感觉我这个晚上上厕，尤其是晚上上厕所的次数多了一些，可能很多人也引起不来重视。就是我大不了我就多上几次呗，这个还有必要上医院去看吗？如果这个不看的话，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呢？ 一般如果老年人出现这种夜尿增多，至少就说两次以上的话，超过两次的话，那么一般我们要警惕。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是个良性疾病，前列增生好办，如果是恶性疾病呢，因为这很难 区别， 很难区别到底是前列增生还是前列腺癌，包括还有一些膀胱肿瘤的病人也会尿频，比如说三角区域长一肿瘤，他的特点就是尿频，没法上厕所，因为那小瘤子正好在那最敏感的地带， 神经那一部分。 对对，他老想就是有刺激似的，就是尿不干净，尿不干净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得请大夫来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是 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说，哎呀，那你看我这个岁数马上就要奔六十了哈，55岁以上了，我们单位呢还不错，每年都有体检。你比如说我照个 B 超啊，现在这个 B 超也比较发达，通过这种日常的比如说体检照这个 B 超，能发现一些苗头吗？ 体检 B 超呢，首先能够除外一些，比如说有没有膀胱结石，有没有膀胱肿瘤，同时判断一下前列腺大小，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想除外一下前列腺的恶性的东西呢，最好建议查一个，抽血查一个叫前列腺特异抗原，PSA， 这么一个检查。那么这一般咱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呢，尽量每年查一次， 每年都要查一次， 对对对，就每次查体嘛， 哦、 查体不一年查一次嘛， 哦、对， 对对对。 但50岁以下一般不建议查， 啊，就是说它基本不发生，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您看您这样的话就能够告诉我们，比如说B 超能做，然后这个查个血， 对， 能看看抗原的问题， 对对对。 那女同志肯定不需要做这个， 女同志 不 需要， 是吧？ 对对对， 女同志就是正常查。查 B 超看看就 对了，查 B 超完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尿常规， 尿常规， 对，这个非常、 哦、 非常有用。 尿常规当中，比如说看到有尿潜血这种，比如有一个加号、俩加号这种危险吗？ 这里边有一个假阳性的问题，我们经常很多人拿着查体报告说，你看我潜血都两个加号了，怎么办吧？我说我们一定做一个镜检，显微镜底的镜检，就人工镜检，因为那个潜血那个指标它是机器打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完全电脑化、程序化的一种检测手段。它有可能会把这个尿液中和红细胞近似或者类似的这种颗粒呢误读为红细胞，所以一般我们一定做镜下红细胞的判断。如果说显微镜底下每个视野不超过3到5个的话，一般不叫潜血阳性。 哦， 所以一般很多人一查，可以说我坚守的病人80% 都查， 90%一查都没事了， 都没事了。 对对对， 要不然心里边老放不下去， 对对对， 是吧？老害怕，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问题啊？ 对， 所以这个确实，那就是看来，做一个镜下的检查， 对，镜检就是叫红、那个尿液镜检， 尿液镜检， 对， 就是能让我们心里边踏实一些。 对， 今天呢，我们和张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尿频的话题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发送短信来问一些问题，像1231说我经常口渴。喝水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必须上厕所啊，有时候还觉得憋不住。他呢提到他是女性，不到50岁，问问这个会不会是尿频呢？他没说一天多少次。 如果说不到一个小时一次的话，那么总的累积起来，我估计 超 一天指定超8次了， 超8次了。 对对对，所以按照绝对值来算的话，这个应该属于尿频，但是。如何判断呢？我可以教这位朋友一个办法，就是说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拿一个笔，拿张纸，几点排的尿，记一下，记一般2到3天，然后取个平均值，大概就知道啊，我周一尿了12次，周二�尿了9次，周三尿了7次，一平均就是9到14，那么还是稍稍的高一点，所以可以非常简单，我们叫排尿日记，这也是在国外或者说在一般的就是说大众媒体大家非常了解，很多时候就是说他都是自己做完这排尿日记之后去找大夫去看， 咱们基本没这常识呢，就说都看了大夫，大夫说你回去再做吧，做了再回来吧， 再回来， 实际有点浪费时间了。 是，您说这办法其实也是，虽然说看似有点麻烦，但是只是两三天的时间， 对 对， 对 吧？您就能够把这个每天的这个规律能掌握一些啊，很方便的一种办法。拿着这个去找大夫，可能大夫也能够一眼能看得出来大致是像什么，是吧？ 对， 另外还说到这个尿频，有些人是说，哎呀，这尿频可能跟我这个精神有密切关系。你比如说我一紧张，我就老想上厕所。那次数是不是就一天就多了一些？这个您怎么来看这紧张想上厕所的事儿？ 确实如此，因为咱们是排尿啊，是大脑中枢控制的。 嗯， 排尿这个反射，我们有一个排尿反射弧。 嗯， 它甭看膀胱是在盆腔，觉得好像离大脑很 远。 远 啊！ 但实际上它一定受大脑控制的。 嗯， 那么这种控制就是说，当你精神紧张或者说非常压力非常明显的时候，那么这种排尿反射弧是会高度兴奋的。 嗯， 那么势必会引起一个排尿次数的增多。 嗯。 这是肯有定论的， 有定论哈。 对对对， 就是这种，比如说因为紧张造成的，比如说那我要算一下，我这一天超八次了，但是这段时间可能确实有些紧张的事情， 对对， 超了八次，那我到底是需要不需要上医院找大夫问问呢？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问之前做个排尿日记， 做个排尿日记。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只是感觉就这几天有问题，那么你可以跟之前前后比一下， 嗯。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去医院的目的呢是让医生来判断你这排尿是不是属于尿频， 嗯， 是不是有问题， 嗯。 但是你如果说你不告诉大夫一个我前后的一个变化的特点的话， 嗯， 医生也很难判断， 就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 吧？ 对对对， 啊，只是这段时间觉得这是没有比较，这确实有问题啊。刚才您提到我说这个人的脑子反应特别的那什么哈，啊，对于排尿， 是 我还经常见着，咱就多说两句啊，见过有些人一忙本来是想上厕所来的啊，一忙把这茬忘了之后就少了，这个是不是对身体也不太好？ 那肯定不好。我们见过一个极端的 啊， 打麻将 啊， 兴奋的 啊， 高兴啊，完了麻将桌上不带挪窝的， 嗯， 最后膀胱破裂了， 哎呦， 就是尿憋得太狠了，都完全就是他的集中度全在那个牌桌上了， 嗯， 根本不关注别的了， 嗯， 不吃不喝， 嗯， 完了还膀胱破裂了， 哎呦， 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看急诊， 嗯， 最后说 膀胱 整个腹腔里面都是液体，因为一做 B 超腹腔里都是液体啊，破出来了， 哎呦，这太极端的， 这就是太极端的例子了，但确实发生过， 是，所以你看那个老的，就是说尿频是个疾病哈， 对， 老不上厕所老憋着也是个病，看来， 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就是说咱们正常人是一天八次不是吗？ 嗯， 两小时一次吗？ 嗯， 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两小时一定提醒自己要上厕所。 嗯， 这里边有两种人群是最受那个干扰的， 嗯， 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 嗯， 他的职业不能， 对对， 有时候很难保证一定两小时上一次厕所， 嗯。 还一个就是咱们 IT 工作者， 嗯， 经常是就是说他可能会忘了时间了， 嗯。 所以这两种人群呢，实际上患病率挺高的， 嗯。那您说这种，比如说像这种职业性的问题哈，那我定期可能有没有想上的这种感觉，都应该是定期去上一次， 对对对 啊。其实你上那儿还是能上出来的， 肯定能上出来的， 肯定能上出来的哈， 嗯。 今天我们和张向华大夫来聊聊有关尿频的话题。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尿频次数多了确实很危险啊，而且可能会有严重的一些疾病在里边。那一般情况下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尿频到了这个门诊，大夫一般会给我们开一些检查的单子吧？ 对， 主要是查哪些内容呢？ 首先医生肯定会问的病史， 嗯， 也就是说你尿频的特点，比如说你是最近刚出现的尿频， 嗯， 还是说已经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 嗯， 那么这来区分什么呢？你到底属于，如果是一个急性感染，可能就是几天， 嗯， 突然尿频疼，这属于急性感染的， 嗯。 如果属于一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前列腺增生， 嗯， 那么它一般就是不知不觉的，也许两年也三年越来越重。首先问病史，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再问你大概就是说白天大概几次， 嗯， 完了晚上几次， 嗯， 那么之后呢还得问你有没有那种尿急的感觉？因为一般尿频呢，会多数会伴有尿急， 嗯， 就憋不住尿。 憋不住。 刚才你说的这阀门坏了， 嗯， 就是还没到厕所呢，就裤子就尿出来了， 嗯， 尿裤子都湿了。这属于说我们常规得了解的这个情况。 嗯， 通过病史询问呢，大致判断你这属于哪一类疾病。第二个呢，就做一些客观检查，比如说咱们查刚才说的尿常规， 嗯， 除外一下感染，除外一下糖尿病， 嗯， 除外一下有没有血尿。第三个就做一个超声，因为超声现在非常简单， 嗯，有无创嘛， 对对对， 很方便的， 对 是吧？ 对， 对， 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大致是什么原因。 对对对。 嗯，那今天呢，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4140也在说有的时候我也尿急啊，然后想上厕所，有这种感觉，但是到了厕所那儿，他是男的啊，他就又尿不出来。问问您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什么样的情况？ 这种属于就是说，我不知道他的年龄 啊。 如果说是一个老年人的话，那么还是考虑这前列腺， 前列腺的问题 堵塞造成的，因为前列腺本身增大以后呢，会引起尿频尿急，同时又会引起排尿困难，所以一般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就是说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它的症状特点就是这三个特点， 这三个 尿急排尿困难， 排尿困难， 对对对， 都是前列腺的问题， 都是前列腺的问题。 但是这个比如说前列腺炎，咱们非常那个大胆的猜的，比如说会有可能是前列腺癌吗？就是这种可能性都有是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从临床表现是分不出来的， 分不出来的， 几乎是很难分出来的，除非肿瘤它这前列腺晚期转移了，你能分出来，早期的话真分不出来， 所以这还得请大夫去看， 对， 做一些检查， 对对对， 是吧？来判断一下。 对， 最后我们再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手机尾号1541也在说，我是一个今年65岁的女性，上厕所的时候总是觉得排尿困难，而且呢每天的次数不多，然后呢排尿的时间略长，问问您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 女性朋友一般排尿困难呢相对比较少，这种一般排尿困难我们一般都是怀疑几个问题，一个有东西堵塞，比如说膀胱或者后尿道是不是长东西了？这会突然造成一个，比如说就像咱们一个瓶子出水的井口那儿，突然有个东西瓶塞子堵那儿了，肯定出不来了，就堵塞造成的。那么这个建议也是做一个最简单的 B 超检查，除外一下有没有占位，有没有结石堵塞，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尿道狭窄，因为女同志呢，就是说，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反复尿道炎、膀胱炎，这种容易造成一个尿道狭窄。那么还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尿道肉浮，就是说它就在尿道口那儿长得像肉球似的，这种时候呢小便出来以后呢堵那儿了出不来，那么它需要使劲儿一点一点排出来，所以一般最常见就这 种 状态， 这种状态啊， 对对对， 这到医院也是比较好查的吧， 对，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跟张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尿频，我们也经常在，还想说一点，就是在网上甚至于在一些媒体当中看到有很多像您这个专业尿频尿急什么淋漓不尽啊大幅的这种广告，肯定您也看过这医疗广告，网上的咨询呢也特别的多。当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些市民可能花了钱，但是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不太好，这是不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去看可能更靠谱一些，是吧？ 对，因为是这样，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尿频尿急或者说小便不好，这个几乎到了60岁以后的，不论是男女，几乎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如果说生活质量提高以后，他会说我关注这问题，那么我宁可花点钱，我保证自己健康，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呢，咱不能说网上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但是我是觉着咱又有医保的保护，又有医保的支撑，那么干嘛不上医院呢？是不是？ 是。另外也别把那个钱都花在冤枉的地方， 对， 是吧？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可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 对，非常常见， 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像今天张大夫所说的，您拿个纸拿个笔记一下， 对 啊，这找大夫更有这个效果，是吧？ 就省一再 来 一次了。 哎，非常感谢今天来自北京首钢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向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您，谢 谢 张大夫， 谢谢，谢 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发现最近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得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